时光流转。 依稀往梦似曾见，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难成灰， 沙漠苍苍，难泪雪上扑面，写掉人生在外八年时，笑独自生无前面。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友情， 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以 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 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他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掌握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不死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地唱。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还有这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经常感冒的朋友，你应该要怎么样使你的感冒得到很好的医治，不要出现这种一年到头一波一波不断的现象。因为今年的话，这个有些局部地区出现了以乙型流感为主的这种小范围的流行，给大家的生活工作啊都带来了这些影响。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感冒病和流感有什么区别吗？其实严格的来说，流感呢就是一些传染性更强而且对人的伤害更重的感冒，他们的引起因素呢，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所以你懂得了怎么样预防感冒，你实际上也就能够了解怎么样去预防流感。在我们生活中间呢，有些朋友，尤其是老年人和一些体弱的人，他们常年为感冒这个问题所困扰，稍微气候有点点变化，哎，这些人就感觉到身体受点凉了，嗓子眼不对了，开始流鼻涕了，然后有时候就咳嗽了，浑身就疼痛了，发烧了，这样拖拖拉拉十天半月，好好的把这一波算过去了，但没想到过不了两天怎么又来了。这种反反复复的感冒的话，在有些朋友身上是很明显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个单纯的外界的病毒的变化，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你自身呐，可能对于各种各样的病毒的抵抗能力，或者说你的免疫力出现了严重的下降。有的人他对这个问题啊重视，就积极的去行医问药想办法，这是积极的好的态度。有的人呢就不太在意，他说我这个感冒嘛，简单，吃点感冒冲剂很快就好了，或者我喝点热水出点汗都好了，他要来就来，反复就反复，他不在意。其实这种态度啊是最不应该的。的的确确，我们平时一般的感冒呢，对你的人体的伤害不会太重，但是也要提出一个例外。比如对于一些老年人，有时候就是一个感冒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有原来的基础疾病呢，比如举个例，他原来血压不太好是吧，哎，血糖不正常，血脂高，怀着有些人还原来心脏功能不很好，肾功能不是很好。总而言之，当你有了一个比较长期存在的基础疾病下，如果再加上这么一个感冒的对你的伤害，有时候了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可能就一下出现比第 一加一比三还大的一些伤害，最后使人呢出现了一些意外。另外来说，实际上感冒并不是像有些朋友说的那个感冒就是个小病儿，有些时候感冒啊是一些严重疾病的前期的问题。比如有人在感冒患了怎么十天半月以后，不是像以往一样就好了，他感觉到心慌、气短、脸色苍白、走路困难，最后一查出现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有的人因为一个感冒最后引起体内的一些变化，出现了风湿性心脏病。有的人可能就出现了十天半月以后开始肿了，腿肿、脸肿、人肿起来了，哎呦，最后一查肾炎、肾病等等等等。还有些人甚至就是在一个感冒后一个月两个月查出了类风湿。你说说，而这些疾病早期它都可能表现为一个小小的感冒，但是到最后它可能就带来你啊无穷无尽的苦闷和痛苦。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要重视对于感冒的预防。那怎么样预防感冒呢？现在预防感冒一般来讲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对于一些对我们人体伤害很大的，比如像各种流感，是不是国家现在在极力的关注制造疫苗。什么叫疫苗呢？就是通过一定的办法把这种已经弱化了的病毒啊注射到一些东西里去，比如原来过去注射到马呀，从马里边取血清呢、啊、现在可以注射到鸡小鸡皮呀、啊、等等等等，这就通过各种生物制药的手段，然后得到了这种能够打了这种针了就提高你的这种病毒的抵抗能力的这种药剂，我们就称之为疫苗。比如甲感疫苗、乙感疫苗，或者三价的，就是对几种感冒都有预防的这些疫苗，这是一个很好的值得提倡的现代的手段和方法。所以一些老年朋友还包括一些小孩要注意，只要一旦出现这种疫苗注射的时候，大家要积极的参与，提高你自己的免疫功能。另外一类就是什么呢？我们人自身啊也有对于外界疾病的抵抗能力，这些东西呢包括的很多。有些你看年轻的朋友，他有时候对一些流行性的感冒也好，或者一般常见的普通感冒也好，都对他没多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体内啊有很好的一个免疫系统，免疫这种功能，比如他的皮肤、他的黏膜很完整，细菌病毒都不容易侵入，它不容易进去，不容易进去就不会生乱吧。另外就是即使进去了，它体内有足够的白细胞、淋巴细胞系统，可以产生足够的一些抵抗它的，比如淋巴细胞可以对它吞噬，巨噬细胞可以对它吃了以后可以给它把分解，还有一些淋巴细胞的话还可以产生各种因子，我们人体自己可以产生呢，比如你可以产生胸腺肽呀，对不对？你可以产生免疫球蛋白呀，你可以产生干扰素啊，它这些对它都有很好的抵抗作用。但人到了年纪大了，或者有些小孩发育还没到那个时候，他往往这种自我免疫的能力呢就很差，所以遇到点问题以后就容易越拖越重，而且越来越扩大，最后造成可能一个小小的感冒最后造成一个极大的创伤。当然这些方法的话都是现代医学的办法，现代医学的办法的话是根据啊现代的微生物学啊或者说病毒学啊等等这些理论而产生的一些有效的预防机制。所以我给大家讲，有那种疫苗该打你要打，还有平时要注意好锻炼，要注意好合理的膳食，使你身体有个健康的状态，能够通过你的血液呀、骨髓呀这些系统的话产生比较好的免疫能力。那这些能力的话是不是说现在人才认识得到呢？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的祖先很聪明，他就用了两句话就把这种各种疾病的原因和机制啊解释得很清楚。他怎么说的呢？《黄帝内经》里边说的，它叫正气沉内，邪不可干。就是为什么流感把你打倒了，是因为你体内的正气 这个正气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免于功能，实际上就属于正气。你正气沉内，它才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些东西为啥会伤害到你呢？因为你的正气虚弱了，你体内保护自己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要好好的做好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国家给你这种福利，让你去打疫苗，这个你应该积极的参加。第二个就是提升自身的免疫功能，就是扶你的正气。扶正气该怎么扶呢？是不是就像有些朋友很单纯说气，哎呦，那我们都是不是弄点西洋参、人参吃吃就解决了？错，为什么呢？它这个气啊，不是指我们平时说的肺主气这种呼吸之气，不是这个。它这个气是指的什么气呢？是指我们人的元气，是指我们人的真气，是指我们人的中气，也就是说是指我们人体中间的各种各样的功能。除了你干活的能力外，还有一个能力就是很好的抵御外界各种细菌病毒对你的伤害的能力。这个正气归谁所管呢？归肾所管。有些朋友不懂啊，他说为什么归肾所管呢？黄帝内经里边把这个问题阐述了，他说肾为气之根，也就是说我们五脏中间的肾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作用。肾的话对五脏六腑所产生的精微物质进行了很好的合理的加工利用，这叫称之为精，左边一个米字，右边一个青年人的青的这个精，这些精的话就包括能够产生各种免疫功能的各种物质基础。所以他说肾为气之根，也就是说要肾中间有了足够的肾精，它就能够升华变化为肾气。正气有各种功能，有可以帮助你生长发育的功能，有可以帮助你把各种疾病修复的功能，也有促使你很好的去抵御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你的伤害的功能。正因为这一点的话，中医特别强调你要得不生病，你一定要好好的补肾。中医平时特别强调季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你看为什么说冬来进补，春可打虎，因为冬天是我们一个人调整和改善的最好的季节。冬天你很好的补好肾，你的肾精能够得到很好的充实补充和营养，这样你就储备了足够的精力，储备了足够的动力。而对于疾病的预防也是这个道理，你补好了肾，肾为气之根，就能产生充足的元气正气，就可以抵御各种细菌病毒对你的伤害。那说到补肾应该怎么补呢？当然特殊情况下你吃药补可以的，但是更多的呢，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间以食补为最好。根据药物学家还有一些卫生保健工作者的研究发现呢，北极这个地区特别的寒冷，寒冷的地方呢对人的和各种生物它的肾的功能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的话就发现在北极的海狗啊，尤其是海狗边中间藏着有最丰富的补肾的物质基础，它的肾活磷脂达到了我们人的100多倍，它的血红蛋白是牛肉这种运动员的保健食品的20多倍，就证实了的话它能够很好的补肾，补好了肾中之精，那就可以转换生成足够的人的正气和元气，其中它有一部分就用于保卫我们身体的胃气。因此啊，人要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促使自己的内在的免疫功能更好的强健起来，你就要补肾。补肾就能够很好的从源头上使我们正气沉内，这样呢外邪就不容易伤害。冬季来了正是补肾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说到这点，哪怕你经常感冒也好，或者说你为了预防各种流行性的这些病毒疾病对你的伤害也好，你都要好好的 早早的抓紧补肾，补好了肾，肾精饱满，肾气充沛，你健康就有了一个真正的保障。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口边特步胶囊公司特别定于3月1号至3月8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谈一个小话题，是发生冠心病，哪些部位啊会出现呢疼痛。冠心病会引起心绞疼，会引起啊疼痛，或者呢就说是有的人表现出来呀，是位于胸骨或者呢临近的地方呢出现疼痛不舒服。也有的人呢是发生在呀上腹部到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水平的地方，但是呢极少在咽部以上，有时也可以位于左肩或者左臂疼痛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开始的时候比较轻，逐渐呢会增剧，然后呢逐渐的消失，很少呢为体位改变或者深呼吸啊受到影响。所以说冠心病引起的这些疼痛啊，实际上不是固定在某一点某一个位置，它会出现在很多的方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有些不在这个心脏的附近的部位的疼痛，同样是一个冠心病啊，这个造成的。比如说，可以造成第一前胸疼，与典型的心绞疼，典型的心绞疼是在哪儿头？左胸靠近心脏的地方。那么这个出现的有人出现前胸疼啊，那么跟这个典型的心绞疼啊不同，这一类的疼痛啊，就说更靠着这个咱们的胸部的中央前胸疼。第二个方面呢是颈部加上下额痛，就是有人呢就可以出现颈部跟下额痛。从下颚一路啊延伸到啊颈部，感觉呢像喉咙那儿疼，但是范围要比喉咙疼啊要广得多。那当然有的人出现这个心绞疼，还会出现呢这个颈部跟下颚疼以后，有的感觉脖子那儿好像是有人掐着你了，这个不让你呼吸了，哎，就出现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呢是后背疼，单纯的后背啊疼痛很难呢让那个联想到啊就是这是心脏病了。当然呢可能有人为啊就是各种原因吧，吃点止痛药吧，但是这是无效的。有用了硝酸甘油以后呢这才能缓解，这表示什么？就是后背疼有时候也表现出来这是冠心病的一个部位的疼痛。第四，有人还会出现上腹部的疼痛，这个我上腹部的疼痛更有很多人呢就联想到这是胃疼。这个上腹部的疼痛这个发生率很高，当然呢那你吃胃药是根本没效的。第五个呢还可以表现在前胸加上左肩加上左臂疼，这三个部位啊同是疼痛，在隐喻性的这个冠心病中间最为常见，就是前胸加上左肩 加上左鼻，发生概率很高，容易让患者呢，就是忽略这是心脏病引起的，或者心脏不舒服引起的。第六个呢，疼痛是胸骨以后加上颈部的疼。有些人疼痛啊是一阵一阵的，有些人呢是放射性的疼痛，所以胸骨后加上颈部疼，往往啊也有很多的人呢联想不起来这是冠心病啊引起的这个疼痛。当然除了我刚才介绍的这是冠心病啊，有些部位啊就会出现疼痛，这些部位出现的疼痛就是一个冠心病。还有一种呢，冠心病还出现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冠心病的典型症状就是胸疼跟胸部不舒服。实际上因为胸疼啊，这个就诊呢、啊、咱们上医院去的话，只有 20% 左右是因为冠心病引起的。大部分的冠心病的症状不典型。尤其是合并有糖尿病的或者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的，还会出现呢无症状的心肌梗死。所以说呢，往往当时候呢要发现的话，那就比较困难多了。不是典型的这个心绞疼心肌梗死的话，那发现就是还有一定的困难。首先不典型的一些症状，第一出现其他的部位的疼痛，比如像头疼、牙疼、咽疼、肩膀疼、腿疼，都是要跟相应的这个器官呢造成了不舒服呀，要鉴别。就是说你不是因为头部啊、牙呀、咽呐、肩疼啊、腿呀，所以呢咱们实际上这些不典型的症状出现的疼痛啊，咱们就要提高警惕了。第二出现呢上腹部胀疼不舒服，那往往呢就会啊引起胃肠道的这个症状，特别是疼痛剧烈的时候伴有恶心呕吐，所以呢非常容易啊误认为是急性的胃肠炎、急性的胆囊炎或者急性的胰腺炎，这就是冠心病的不典型的症状。还有呢，有的冠心病的人呢，尤其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光出现呢，仅仅是出现脑血管病的一个表现，头晕、肢体瘫痪、突然之间意识丧失和抽搐，这些脑循环发生障碍，那当然是因为严重的心律失常造成呢脑供血减少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出来不是冠心病的典型症状，而是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表现。当然由于老年人记忆力减退，感知迟钝，对症状又不善于表达，所以冠心病容易啊就是造成了引起不注意。所以老年人不能出现任何不舒服，咱们都别忘了上医院，咱们都做个心电图检查。那么高危人群，咱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更应该呀，咱们就应该定期的应该就检查检查。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自古至今啊，这个中国人呢都对它有特别的一个好感，所以实际上对于灵芝的研究啊，咱们很多的科学家都是在研究啊灵芝，所以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说反过来呢又证明了我们祖先呢对于灵芝的一些呢这个保护我们人的健康的这些方面呢都得到了一个引证。灵芝比如说灵芝多糖，它是具有广泛的生物学的活性的，能够啊这个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一个耐缺氧的能力。 减少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健康呢，就能起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灵芝可以保护我们人体的心脑血管，能够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强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呢有一个改善的作用。当然这些不是随便说说的，都是有具体的科研的成果。那当然最普通的咱们就的呢，用耗子，用小耗子或者大耗子，到最后还用藤鼠，那这体积就更大了，来做实验才能够证明。那么对于啊这个血脂高的呢，为什么可以保护心脑血管呢？灵芝，那当然一个是供血供氧要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那么对于血脂高的呢，灵芝也可以啊降低啊血中间的胆固醇啊脂蛋白啊甘油三酯啊，可以调节我们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往往呢老年人都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呢升高了，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呢降低了。那么灵芝是能够起到使得这个不正常的这个状况呢调节回来，那么这就是减少了我们动脉硬化的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对于动脉硬化的这个硬化的斑块呢，这个形成啊有可以啊降低啊动脉壁上胆固醇的含量，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呢损伤血管，局部来改善我们的微循环，阻止血小板的聚集，所以对心脑血管啊这个都是能够起到一个保护的这个作用。那么至于说到心绞疼啊心肌梗死啊，这个灵芝是能够减轻或者缓解心绞疼的一些症状，减轻这个心前区发闷发疼以及一种紧压感。有的人甚至出现了不是这个胸疼发闷，而是啊感觉胸部啊就是一块大石头压着呢，就喘不过气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改善这一些症状，而且呢还可以改善呢这个一个人的食欲啊睡眠呢、啊、使得精神能够好转啊，另外这个出现了一些心律失常啊也可以慢慢的通过调理呢来改善。灵芝是可以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呢都可以得到一个改善，但是要知道这个不是啊像这个止痛药那样你吃完了以后或者退烧药以后哎你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解决了，因为你造成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的不正常的状况也是长年累月的，所以你得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呢真正的在你体内呢能够起调理，那么慢慢恢复到一个正常。灵芝的60多种的有效成分在我们体内呢都可以起一个很好的作用，还可以呢使得我们呢这个降低呀、啊、这个咱们体内的过氧化的这个作用。因为灵芝本身呢含有啊超氧化物奇华酶，另外灵芝中间的很多的微量元素啊是我们呢抗过氧化物的这些形成酶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或者是它的一个催化的能够起作用的一个成分。所以这样的话呢灵芝的抗氧化的能力，清除体内的氧的自由基的能力啊还是能够啊得到一个改善。灵芝多糖降低血清胆固醇，使得低密度脂蛋白的量下降，降低甘油三酯的量，升高血清高密度脂蛋白的量，明显的可以提高我们血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奇华酶的活性，降低血清脂质过氧化物的一个浓度。灵芝多糖能够调节高脂血症的代谢，增加抗脂过氧化的能力，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体的来改善我们血管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呢还是有利的。